惠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不久之前有一个问卷访问，就问500个来自大陆来香港读书或者工作的人士，即是他们大陆称之为叫港漂，另外邀请30个在香港的大陆人士深入访谈，发现多名现在在香港居住或者读书的大陆的人士受访，就说香港是货不对版。他说未来的时候就想象香港是法治社会、文明秩序，是所谓进阶版的上海、国际都市，但是环境杂乱，不太国际化。又指香港的教师、教授、讲师水准十分参差。这个是大陆的学者、学生对香港的睇法。我先讲一讲，就如果你们觉得香港令你们失望，话不够国际化，咁请你们去香港大学将这个投诉转介给新闻学院的陈婉莹，因为他极力反对香港大学找一个国际化的叫鬼佬，即是换言之大陆话就是刘威校长。咁有咁多呢啲爱国爱港嘅人士喺度帮你把关，尽量将香港变为一个中国普通城市。咁呢班係由大陆嚟香港搵食嘅港漂，你哋会唔会係对香港呢个地方表错情呢？ 同埋 当梁振英口声声话要呢个向北看啊，中港融合嘅时候，咁你係咪应该将呢个货不对版嘅感觉在梁振英落區的時候向他反映一下呢？ 還有環境雜亂這四個字，我不知道他說哪個環境， 你覺得哪區呢？ 其實環境的雜亂，我們香港人覺得其實是近這幾年是雜亂了很多。 是什麼人來了就令到環境雜亂？ 本來香港我又不覺得很雜亂，但是現在各大商場、那些名店聚集的地方是很雜亂的。 大陸在香港的學生上 YouTube 看看，香港看到 YouTube 不是大陸，是你打入去叫50年代的香港，你看看那時的黑白的短片，有很多街景，在中環、北打街、干諾道、 利敦道都有， 你看到呢一样是当时的普罗市民，车水马龙，那时候有些送外卖的，有些人力车夫，有些是写字楼女秘书，穿一条很得体的长衫旗袍过马路。那时候杂不杂乱？在英治时代，孙中山来到香港，一眼见到街道井井有条，卫生有秩序，即刻觉得英国人管治的地方为什么这么优越，这个不是我说，是孙中山说，你这些大陆留学生上 YouTube 看看，那就明白了。 为什么特别是譬如说环境杂乱，令我想起什么呢？就令我想起那些火车上面，例如九龙塘站啊，上水站啊，水火 他们在抢奶粉啊， 聚集的地方，又或者是大包小包塞在火车上面， 这个 环境就真的挺杂乱。 我以过来人身份，我是经历过香港60年代那时候弥敦道、油麻地、湾仔，香港本地人聚居是环境是杂而不乱，因为那时候马姐又好、江湖人士又好，都是有儒家教化的精神，只不过呢一扔到跟大陆有少少地理距离缩短，譬如说上广九铁路一过罗湖关，那些阿毛马、顺德马姐的担挑争先恐后过那条火车桥就杂乱了。 这些叫难民心态嘛。 你有没有试过？你有没有见过？ 你不用讲 最后一阵， 你不用讲那么久，我只是讲二三十年前我这个回中文大学回学搭电气化火车的年代，那个时候环境很 安靜、很有秩序，就算人多車廂都不會覺得雜亂，但現在我坐火車就很雜亂，包括行李、七八包東西放在地上，有人坐在那裡很雜亂，我都不知道為何二、三十年前的香港不雜亂。 請這些港漂自己去探討一下，自己去觀察一下原因是怎樣，是非常有趣的，我們很客觀的，我們持平，我們不會有答案，你去看看香港雜不雜亂，香港只有華洋雜處，從來沒有華洋雜亂，亂就亂過一鑊，1967年港共大暴亂，亂過一次。 當然還有1956年那次,雙十國慶那次,香港亂是亂兩次,就算是聽過1965年擠提,都沒聽過擠提到踩死人。不是,我覺得這些所謂港漂,如果他不喜歡這麼雜亂,用他的理解,其實北京、天安門廣場那些很不雜亂,有了公安、湛江。 你好像稍微有些動作可能都已經被人監視住，這些地方很不雜亂，很秩序井然，你就在那裡多走一點，或者你在那裡工作做事，你不用下來香港。香港有沒有法治呢？我不知道，以前應該有，現在不敢說沒有，但那個法治 我想你問很多人都覺得處於某種微妙變化的階段，例如廉署裏面做得很辛苦，但做出魚毛蝦仔的案件，一些大的就不會輪到他們動得到，這些有沒有法治呢？不知道，希望你要和大陸人士要明白，要有法治必定有三權分立。 但是據你們港漂大陸人士的偉大領袖習近平總書記說，他對香港這個法治不太滿意，他說香港應該三權配合，請這些港漂人士將你們覺得香港不是那麼法治的意見向你們集中反映一下。我不太明白他們所謂以為香港是法治的國際法庭時，他以為是 的時候，為何你這樣以為呢？你會以為呢？你覺得貨不對版，即是怎樣叫貨不對版？你看過那個版面是給你看的。你又去過英美國家，讀過書做過事，你覺得那邊對版，香港不對版？還是你覺得中國大陸才是 對版呢？或者是大陸法治的香港，或者大陸的城管隊，掃蕩的小販、毒打他們，令市面沒有那麼雜亂。這些是否對版呢？來到香港見到小販管理隊與商販之間要跟隨法律的程序，又不可以動武，這些是否不對版呢？這些光明頂都沒有答案。我不知道，現在要持平，節目要 所以問題問，我們問問，所以請這些港漂有很多答案，你就向其他有力人士去尋求。我經常強調，你讀書很清楚知道你要什麼才來。 等於旅遊一樣,沒有人拿刀行著你。沒有人拿刀對白,譬如你把子女送去英國寄宿學校 英國寄宿學校是不會貿貿然收的，如果你的家長親自飛過去一次參觀過校舍，對校校的歷史有所資料搜集，當你見到校長或先生時，你表達做到功課，他收錄你貴子弟的機會高一點。如果你說貨不對版， 那你的版本本身是出於未來過的想像。其實很簡單，先不說工作的人，即是說讀書，大家都知道大部分的人不是讀本科的，即是大學，是讀研究生，無論是碩士或博士，碩士多數讀一年，一年裏面其實他們很希望接下來找到工作，或者在期間再申請到外國的讀書，裏面其實 他們有agenda,即是有他們的時間表,希望可以有居留權、工作機會。 或者再去外國的跳板， 這些全部都是他們最重視的作用。 其實剛才提到的環境雜亂或者法人法治， 我不覺得他們很關心。 依我所知,他最重要是盡快在畢業時找到一份工作， 令到可以再逗留香港6年。 881903.com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 光明嶺 陶傑,鮑偉聰。 大陸在香港的留學生或僑民所謂的港漂對香港的印象，說香港初初以為很有法治或者以為井井有條，但現在來到發現法治有問題又很雜亂，即是說這些港漂是覺得香港令他失望，因為香港有很多市容 或者他們看到的各方面令他們覺得與大陸沒有分別，不來好過來。 既然如此,你不值那麼多錢。 我來到香港大學讀研究生，又說你的師資差。但是很多這些港漂他們沒有想過， 你看到香港的市容,你說雜亂或者沒有法治， 即是說你很想香港與大陸不同。 另外,如果香港人的想法 思維的方式、價值觀和對於大陸的看法與你這班港漂不同， 你又認不認可呢? 譬如說你大陸的港漂來到香港，見到香港有一群年輕人打在龍獅旗的時候，或者有一群香港人在喊一些激烈的反共口號，或者舉行六四燭光會的時候，你對於香港的觀感是怎樣呢? 你覺得這種現象應不應該取締或消失，是令到香港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觀甚至用簡體字與你大陸一樣，你才覺得舒服呢？你問問他們。很多港漂就像網上的留言板，不知是五毛還是什麼，他潛意識與香港一些本地人在談論一些政治問題的時候， 他經常說香港不了解大陸,或者香港是自絕於祖國。 換言之,他們有一種要求或期望， 香港人的想法應該與我們大陸一樣。 既然香港人想法與大陸一樣,那種信仰價值觀一樣， 為何你又期望香港的法治和市容的雜亂應該與大陸不同呢? <笑>所以這些調查,我覺得 有這些核心的問題。如果你所說的情況都很容易理解，他們要的是硬件上的不同，不是思想或價值觀或俗稱軟件上的不同。現在他希望你的市容不要像他鄉下，或者人們文明一點，用他的說法是有禮貌一點，因為他不用像他在上面打針， 或者要做很多事情都要花錢，因為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由他們的生活,由去醫院、醫病開始， 去學校讀書,再去找工作， 再在工作之中的一些交易或升遷， 全部都是人事和錢。 這些其實他們知道的,在香港這套不通的。 是不通的。 他們知道香港是一個公平較勁的環境。 是。 於是他們是欣賞的。 是的。 他們是知道的。 我接觸很多大陸人士私底下,其實他們很欣賞香港的三權分立。 至少很欣賞香港的廉署,仍然有表面看來 相對獨立的行事權力。 他們都頗欣賞香港的警方,不會衝街 攔截到人們,然後就地正法拳打腳踢。 他們會欣賞香港沒有一種怪物,叫成管。 他們亦會欣賞香港有少數仍然很感言和大罵共產黨的報紙。 雖然這些報紙,你問他們,叫他們公開表態,他們不會表示同意。 這些是港漂的心理出現某種乖離分裂的問題， 是精神分裂的。 現在這不僅是港漂,在很多歐洲 英國、美國的留學生都是 當他們在大學以留學生組織的姿態出現 是極左的,是民族主義者 但私底下你跟大陸留學生關上門單對單去講 他們如果信任你的話,都頗無禮貌 我想這也是表露對西方價值觀和制度的嚮往 因為這個沒辦法是人性 人性是否喜歡被囚禁? 你的思想是否喜歡受禁錮? 還是喜歡自由? 最終就是這個核心的問題 不是性善還是性惡? 你是喜歡性禁錮還是性自由? 這個性不是sex 是個性 都是社會學研究集體行為的議題 因為我也接觸過在大陸做媒體工作的 不要理他是導演還是記者 他私底下是一個人的時候,個別很有人性 甚至他很清楚香港現在發生什麼事 甚至他都頗欣賞香港人的勇於表達 但很有趣,他一回到國性,就出來了 行屍走肉也好,或者是為了表忠,或者不要再被人抓到他的話柄 他就會做一個僵屍 所以這是現在的中華民族的人格分裂 總之他一去到群體裏,他就沒有自己 但他走出來,他是一個人 還要左望右望,沒有第三者在場 因為怕第三者會記錄下他的言行 好像以前東德的特務組織 所以基本上這種心理,你去調查它,我覺得沒什麼意思 我經常舉這個例子,叫所謂的釣魚台,亦即是尖閣列島領土之爭 你看到大陸的憤青、拍台、拍燈,又教訓小日本,出來暴動、燒日本車 你從來不見到日本國內 個數以10萬計的中國僑民喺東京大阪來華,留學生都冇啦,出嚟呢是反日個,幾多過去讀書啊,打工啊,勞片啊,勞片啊,咁而家日中關係咁緊張,唔出嚟。你見唔見佢哋係出嚟係保衛釣魚島呢?冇,冇㗎嘛。你唔見呢個橫濱的中華家有示威? 因為你個日本居,你個在日居留證連住日本警衛廳,就咁實際。 你不會介意做漢奸,那些憤青在吵,因為他們不能去日本 網絡拍給1903.com